行星出现增压指示异常，机组人员按程序处理，客机下降至安全高度，并在九点几返回深圳。早前有报道话，客机高度曾经骤降6000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吕宋以西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和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今个星期中后期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封路。虎山道咧有爆水管，而家来回方向近平定道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就系虎山道来回方向近平定道咧系有爆水管，来回方向嘅快线都需要封闭嘅。去慈云山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虎山公园。另外，窝打老道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农场道公园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咧系慢车。在封路期间，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车速限制是会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南区华富道有道路工程，去薄扶林道方向近华清楼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北港路一段是繁忙，龙尾在打豪敦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想用手提电话，最好将车停定在安全的地方，或者请同车的乘客带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你 set 晒灯同咪拍嘢啊？ 系啊，我学人做 KOL， 介绍啲同做体能活动相关嘅产品，希望开多门生意路数咯。呢、這个时势要转下方式先得噶。 香港地方咁细，就算想喺屋企做运动，都冇地方摆啲运动器材啦。 其实有好多器材唔系你想象之中咁大件嘅，我仲会介绍啲唔需要器材都可以喺屋企做嘅体能活动，鼓励大家喐多啲。你去我个 channel 度睇下先啦。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李海燕，我从事舞蹈工作的。讲起芭蕾舞，你们可能都会有听过《天鹅湖》这个经典的作品。不少的舞蹈艺术家重演经典的时候，都想探讨作品怎样可以和今天的生活扣连起来。经典的信息和呈现的方法，如果同现在的生活距离太远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变成只是有躯壳的重复，很难再去产生新的意义的了。爱尔兰的舞蹈艺术家米高基紧·杜兰 Michael Keaton Dolan 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创作了属于他的版本的《天鹅湖》。这个作品2018年的时候都曾经在香港上演，中文的译名就叫做《天鹅湖》的。基根杜兰设计角色的时候，参考了近年在爱尔兰社会上两件人气关注的事件，神职人员涉及性侵和警察枪杀抑郁症患者的两件事。 编舞利用力量澎湃的当代舞和资深的英国演员米高梅菲 Michael Murphy 去扮演爱尔兰社会两边两个权力体制的代表，即是神职人员和警察，通过舞蹈去思考善恶、机构、个人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善和恶的道理可能历久常新，但是它的内涵会随着时代改变。到底它的标准是绝对的，还是应该由社会因应环境而再次去共识呢？舞蹈通过对感官的撼动，为经典的价值注入了时代的实质和内涵，令到观众在欣赏舞蹈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重新去想回所谓经典的价值和我们今日的生活应该可以怎样产生一个新的关系。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开心啊！真系 你好开心、啊， 开心系。 咪后讲啲嘢咁高兴嘅， 星期日啊嘛， 系啊，又见到你啦， 兄弟啊，曾志豪啊，咁啊，仲有彭程，咁啊，各位亦都啊，星期日嘅时间见到大家两点答二啦。 系啊，我今日谂住大家都开心啲咧，我拣咗个你睇下色彩几艳丽嘅口罩， 系咯、啊，紫色嘅口罩好靓、啊，真系 purple 姐姐一样啊，真系。 系啦、啊，哎呀，我呢几排都成日走去揾一啲啦，横掂都系啦，真系呢一个 衬衫咯， 口罩都成为日常生活嘅必需品，都周围去嚟揾下一啲啊，好多唔同颜色啊，或者好多唔同花纹啊，等等嗰啲口罩。 系，喂，所以咧讲开呢个咧，不如我哋咧，由美学嘅角度出发咧，你有冇留意嗰阵时诶呢几日咧，咪话有啲 artist 咧，佢戴嗰啲透明口罩嘅、嗯，你有冇见过个样？ 我有喺啲报道见过， 系啦， 但系就 你会唔会想试戴呢啲啊？嗱、我哋撇除你话。啲博士就話佢未必有真係叫擋病菌嗰個作用啦，是是是病毒嗰個作用啦。是是但如果你純粹話 OK， 當我哋有因為啲人拍電視，佢真係唔戴口罩噶嘛。其實你寧願係唔戴口罩啊，戴黑色或者白色嗰啲手術口罩啊，定係戴呢一個透明口罩呢？ 如果就咁睇落去， 从美学角度， 从美学角度睇埋个嘴又好似好啲嘅。 但如果我从美学角度咧、啊，我宁愿我戴个黑色或者一个咧衬到颜色嘅口罩咧、啊，你唔觉得嗰个整体造型仲型啲嘅咩？ 唔系，但系因为你净系见到只眼啊嘛，你都睇唔到佢好似成个样咁啊嘛。所以咧有一次我就睇杂志， 郭富城净系只眼都杀死你啦。 我知道，但唔系讲个郭富城咩？ 系啊， 个个都系咩？我有一次就系睇啲杂志见到一个口罩，布口罩嚟嘅，其实咁佢喺布罩口罩嘅外面咧就画咗一个嘴， 系啊， 系啦，咁你就望落去好似就真系见到佢全个样咁样。 但我觉得真系咧全黑咧其实型好多噶嗱，你谂翻咧嗰阵时呢啲全黑口罩咧边度 sell 过嚟嘅？韓仔啊嘛，韓國嗰陣時你見到咧，即係仲係 G Dragon 年代嗰啲咧，即係佢仲未服兵嗰陣時，你諗下哇！ 又嗰陣時已經興 嘅，有㗎啦！嗰陣時佢哋好多韓國明星中意戴黑色口罩咧，佢係即係避開狗仔隊嗰啲啫嘛。但係咧啲人望住個樣型到咧，黑色神秘啦，跟住個造型襯埋佢成身，可能嗰啲即係打扮咧，你會覺得即係恰到好處啦。咁而家調翻轉咧，其實你見到佢戴透明嗰、那個咧，我覺得有啲騎呢喎。即係嗱，又見翻個樣喎，又冇神秘感啦，但又多咗個有罩住喺出邊喎。 但係我諗唔係個人都中意戴黑色口罩，都唔應該唔係個個節目 顏色口罩咯， 俾戴黑色口罩。 唔係可以戴紅色啊，即係咩顏色都得㗎嘛。 有我見好多人都係咁樣襯衫嘅，不過你話真係要見到成個樣嘅，你頭先咁樣問我，咁我覺得透明口罩睇落去就似乎能夠見到個樣咯。 但係都怪咯，因為咧有個邊喺度咧，我純粹美學角度咋。我覺得仲怪啲啦， 不過依啲而家就喺街度有噶啦咩？已經 有街我冇人見，冇見到， 我都係見到喺啲雜誌嗰度見得到。 唔係因為嗰啲 artist 有幾個戴咗做出鏡啊嘛， 係 啊， 我就係見到今日我睇到一個報道講，就日本嚟緊好似喺年尾出一個口罩，就係咩咧？戴咗口罩之後咧，有啲字即係 AI 嘅功能啦，咁咧就可以譬如你講一種語言，跟住然之後佢可以 有字幕啊？ 唔係，佢可以將佢變成另外一種語言，咁就話好似有八種唔同嘅語言咁樣 咯，同個口罩有關 㗎。係啊，佢就將嗰個智能嘅技術就擺咗口罩度。當你一講嘢嘅時候，譬如話可能將我而家講緊嘅廣東話變咗英文，咁跟住可能係有一啲方法將佢係啦輸入，跟住就可以變成咗另外一個嘅語言咯。 哦，咁我中意 咁就幾方便啊！ 佢呢個算唔算係 《 哆啦 A 夢》裏邊嗰個嘅翻譯海綿啊？ 都 算 係 啊，嗬，係咯，直接翻譯啊嘛，係啦， 好恐怖啊！最近咦～ 冇嘢噶，你睇到你明唔明啊？ 我睇咗。你解釋俾我聽啊！ 唔使啦，都過咗成個禮拜啦，我諗大家都頂唔順嘅啦，真係。 係啦，破壞咗呢個哆啦 A 夢，就變咗咩？哆啦 A V 夢。 哆啦 A V 夢啊嘛！ 好慘啊，真係。 其實自從佢個名字變成哆啦 A 夢。我个童年梦已经冇咗啦， 系我哋呢一代 系咯， 我哋呢一代 佢由阿福变咗小夫，小夫我个童年已经冇咗啦， 半虎啊， 系啊，半虎我都觉得系啊， 所以咧一个时代 的终结， 的终结系啊，就系另一个时代嘅开始， 系即系我哋咧由阿福就变咗小夫啦，咁到而家佢就变咗小夫我进来了啦，所以。 人哋 say 咗 sorry 啦，嗰个作者， 我知啊，佢同小夫 say 咗 sorry， 小夫我唔应该咁做。 广大嘅叮当迷都 say 咗 sorry 啦，不过咧呢个礼拜都有啲即系重回翻时光隧道嘅开心感觉嘅。 啊，系啊，你今日一翻嚟又同我讲呢个 咧。系啊，你有冇呢只歌？快啲帮我搵添。我今日翻嚟诶电台嘅时候咧，个唱片柜第一时间就抄呢一只歌啦。 系， 但系咧净系得嗰个叫做音乐盒 啊，纯音乐系啊， 都有嘅纯音乐版本。 佢系今年咩周年？几年啊？定系咩？ 25周年啊，好似 哦，原来系啊， 系24、25周年，1996年做噶嘛呢一套戏， 系啊， 就 系 由长假期啦， 系啊， 系咁，我谂大家可能呢几排成日都见到一啲嘅报道啦，或者一啲文章啦，喺报章上边就系讲喺某个电视台啦，系啦，有个 app 嗰度有得睇到啊，可以重温翻呢一套剧， 系24年咯，其实久唔久咧，大家就会将佢呢一个即系纪念日咧拎翻出嚟， 嗯， 仲要系啦，我先同彭前讲。即系我而家睇紧嗰啲咩 Netflix 嗰度咧，佢就有咁啊搏命保镖咧，即系 Bodyguard 啊，咁啊虽然都一两年前嘅产品啦，咁但系你仍然见到阿木村咧，即系仍然活跃喺荧幕，即系呢24年嚟，佢冇离开过嘅，不过就真系由之前嘅男主角咧，你会觉得佢永远都系。入世未深啊，跟住就系玩世不恭啊，好骄傲，好大无畏咧，对呢个世界充满咗活力啦，任何人话佢信心啦，佢成日都系嗰个样咧，就系所谓钓鱼郎当咁样咧，我话知你啊，我就系咁样做人噶啦，做检控官又系咁，做咩都全部都唔同噶，即系以前啲形象，咁而家佢做嗰个即系保镖咧，沉郁咗。哇！即系成个唔同咗，而家 反而冇睇木村拓哉之后嗰啲即系成熟咗之后嗰啲， 因为你要 keep 翻。少年不羁嘅形象， 唔关事，系因为我真系好少睇呢啲剧集，我真系比较少睇，所以呢方面你真系一个专家嚟。 唔系你而家睇翻系咪你？ 我而家啱啱睇咗两集咯，呢个游场 感觉点啊？ 啊，感觉啊，其实真系好似佢其实冇乜点变嘅喺我心目中。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个样其实即系不嬲都系咁。不过你话而家年纪大咗，个样可能即系有少少即系有啲苍老咗，同埋有啲即系少少肿咗，就一定有噶啦。系，反而我系唔记得咩啦，我反而唔记得山口智子 啊。哦，系 系啊，我唔系。好记得个女主角，因为 佢好耐 冇出现啦。可能我成日记得《恋爱世纪》松隆子，咁佢有松隆子啦，又有广末凉子啦，可以重温翻。当然亦有好靓仔嘅竹野内丰啦， 哇！ 所以好开心见到，亦都重回翻当时嗰个90年代尾嘅时候，系啦，一啲当然啦，当时好似即系好不景气咁样啦，系已经喺日本嗰个经济，但系谂翻起当时啊，香港啊或者呢个世界啊，都系一个叫做 好美好啊， 朝 气啊，大家又年轻， 好有活力嘅年代咯、 你对于明天仍然 系 好有信心， 即系好似就系游长假期咁咯，虽然佢哋两位主角咧都好似系搵 嗰阵时搵唔到嘢做啊，一个就俾人撇甩咗添。 系啊，咁佢当系一个悠长假期咯。 咁会唔会你都想喺呢度送俾香港人啊？即系呢一句咧 ，Don't worry, be happy 啦。 都希望可以系我哋而家发生嘅嘢都系一个悠长假期。咁过咗假期之后就冇事噶啦。 咁我要警告嗰、那个画漫画嗰个同人漫画家咧，你唔好将佢变成 long avocation 啊！ 喂，大佬，千祈 唔准啊！回れ回れメリーゴーランド もう決して止まらないように動き出したメロディーラララララYou're 播翻呢一只歌俾大家听啊，可能呢几排都有啊，睇套剧一定有听过啦。啦啦啦 song 啊，好宝田利新啊吓，你嗰阵时都好兴呢啲 soundtrack 啦，里边有好多好正嘅歌曲啊，有 deeper and deeper 啊 ，what will I do 啊等等咧，都经常喺个剧集里边出现嘅呢只歌吓。 呢首歌又引证住我哋，我哋果然系老啦， 成长。 我哋中意听翻呢啲以前嘅经典，都我相信就算你而家 sell 俾啲僆仔咧，我觉得应该都会中意睇噶。 应该都系啊， 系啊， 佢节奏又好明快，又好有型啊， 系啊， 啱啱。其实即系日剧学诶，你系专家呢啲，即系我 都唔够专，我某方面啲日剧专啲。 日剧咧，即系嗰个分别系好大啊！我意思系乜嘢咧？咁当然喺啲节奏啊、古仔等等之外，头先我哋讲到木村拓哉啦，咁啊，当然佢系好靓仔啊，好青春啊，好活力，好有型啊，即系我有。即係韓劇我都睇得唔多嘅，都真係。但你比較翻咧，即係木村嗰種型咧，行出嚟好有陽光、好有活力嗰種味道，同埋佢啲佢嗰種靚 舉手投足、 好自然啊， 散發出嘅嗰種不羈嘅味道， 係啦，相對比較自然。咁但係咧，睇韓劇嗰啲男主角。唔知點解咧，佢哋都係靚仔， 都係靚仔， 都係高大，好有型，硬係你覺得佢有啲做作啲咯，其實啲脂粉味重咗好多。 其實咧，因為咁樣比咧，係好唔公平嘅。點解咧？就算喺日本，木村都係得一個。 係，我明白。 即係你明唔明啊？佢咧，你就算譬如竹野內豐都夠靚仔啦，但係咧 唔同型嘅， 唔同㗎。即係木村咧，頭先我同彭晴喺度討論翻咧，佢係可以誇張到咧，佢同你皺一皺眉頭， 嗯， 即係可能喺裏邊就好啦咁樣。我你已经啲少女已经会话，哇咁靓仔嘅，系啊，跟住好啦咁样啦，佢已经得，但系而家咧你讲开唔好就系话韩星啊，而家你挫嗰啲咧，可能你系要挫一个好有型嘅姿势一个 pose 啊，皱眉咧，你唔同，而家你系要刻意话俾听，喂我好型啊， 就系啦，个计算太尽啦， 冇错， 系啊，以前咧你会觉得啲嘢好自然咁样流露，你有惊喜咯，但系而家你觉得咁核突啦，有种咁嘅感觉， 冇计噶，木村系可以夸张到咧，佢可以系一头。蓬松嘅长发，好轻松咁样咧，可能佢啱啱起身， 抱 一抱个头，然后望住你咧，即系眨一眨眼咧，你已经会觉得哇，好靓仔啦，好中意佢啦，同埋即系讲多两句啦。我觉得咧，我作为男士咧，我中意睇佢咧，系因为佢大部分嘅剧集里边咧，佢嗰个性格咧，都系话俾你听，佢系与别不同啦。头先我讲话玩世不恭咧，同埋有啲就系话唔跟个主流规矩噶。佢有好多套剧集咧，佢都系话俾你听，譬如话检察官嗰阵时嗰套Hero 律政英雄 系啦，嗰个系嘛？ 唔系律政英雄啊，做检控官。咁咧佢就系要行一条路，就系话个个都好正经嘅。好，譬如嗰阵时佢另外一个拍档系有边个阿部宽，咁啊系嗰啲严肃啊高大啊，虽然佢都搞笑，咁但系木村佢行嗰条路线，依然都系话嗰啲我系要自己走去调查啊，佢唔会好正经啊，搞到嗰阵时阿松隆子俾佢激死咁样咧，但系佢每一出嘅主角咧，佢几乎都系行呢个路线咧，哇作为。型啊！你会觉得哇，如果可以好似佢咁样咧， 咁有型， 唯世独立啦，与别不同啦，人哋话 yes 嗰啲佢全部 no 啊，嗰啲 系 咁就好啦。 系咁，但系 跟住你就发觉做戏咪得咯。 咁梗系啦，但系嗰时嗰年代系咁样嘅， 唔系佢先做到添。 唔系，但系个环境都系嘅，即系 嗰种傲气咧， 有 傲气 啦，啲后生仔好想自己有自己嗰啲独立嘅即系生活啦， 系啊， 大家啲朋友一齐喺埋一齐住啊，等等嗰时由嗰时都开始，你会感受到嗰个环境。都系咁咯，你唔好讲话净系由长假期啊，嗰阵时就系 Friends 啦 ，Friends 都好睇啦，系咪？ 呢套我冇睇， 你冇睇啊？呢、 這 个呢套 咪 又系几个朋友嘅喺一齐住啦，有一个就住喺对面咁样，即系成日喺生活啦、工作上面啦，咁啊大家一齐一啲嘅分享啊，咁啊日日都系喺间嗰啲 coffee shop 嗰度咧就系见面，咁大家又喺度笑下，好开心。咁啊仲有九十年代嗰阵时啲爱情电影亦都好好睇，譬如 Notting Hill 啦， 《 摘星奇缘》咧记得啦，《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啦。又好 Hugh Grant 啦，嗰啲又好睇啦，仲有Love Actually 啦，又系。 咦，你做咩？你今日突然间回忆肾上腺素飙升、啊， 我突然间 要安抚下你、啊。 唔系，我净系谂起嗰阵时有喺无论喺电视啊，或者我哋睇啲日剧啦。其实嗰阵时啲港产嘅影嗰啲电视剧都系啦，再加埋啲电影咧，即系好百花齐放。 咁我要出绝招噶啦， 好多嘢睇。 咁我有睇过香港八六啦。 嗰啲都好睇，讽刺时弊，你估容易噶？ 欢乐今宵都好睇噶。哎呀，惨啦！我哋不停喺度回忆嗰啲，使唔使播只旧情人啊？照爱还是最美。 唔系咁会嘅，只有情人系而家个最好嘅。 再重温埋呢一只歌咯。 好啊，呢只系 Deeper and Deeper。都是属于咧由陈嘉琪里面的插曲咧，睇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啦？久唔久又会播一下嘅，听嚟仲有 Anna McMurphy。 原来我哋两个老饼嘅任性啊！呢一个晏昼同大家翻翻去过往时光。咁样唔得噶，我哋咁样好难做节目噶噃。我会不停想睇呢啲日剧啊，睇美剧啊。 哦，一定有 睇翻香港八六啊，咁样 一定有好多机会睇噶啦。而家我哋喺屋企嘅时间比较多啲，咁但系唔好净系挂住睇剧，听我哋节目都紧要。 咪咯，嗱，我哋翻嚟咧，同你讲下啲未来嘅嘢。 未来？ 想唔想有更好嘅未来啊？想唔想迎接天王嘅未来啊？ 吓 呀！呢个礼拜最热嘅话题哦，天王训练班哦， 天王手训练班。 两点半翻嚟，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某线电视表示，娱乐新闻台一名导演确诊感染新型肺炎，30名曾经同他接触的同事需要接受检测。某线表示，前日获该名导演通知他的母亲确诊新型肺炎，昨晚他再通知公司，自己亦都确诊。这名导演近期在家工作，但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和星期三曾经回公司剪片，现时追踪到可能和他有接触的同事约30人，会安排接受检测。无线说，这名导演在二楼的工作间和曾经到过的录影厂已经安排清洁消毒。消息指，这名导演是厂内导演，主要负责娱乐新闻报道，同住的三名家人亦都感染。政府限聚令禁止多于两人聚集，今早在中环皇后像广场、遮打花园、干诺道中、行人隧道等地有不少外佣聚集，个别外佣群组超过两人，有外佣除低口罩倾偈和进食，大部分的群组之间都不足 1.5 米距离。有外佣表示有带备酒精等消毒，又说若果星期日留在家，雇主可能会要求工作。皇后像广场有部分范围被围封，多处展示横额，提醒市民不要违反限聚令。警员、特务警员、劳工处职员等在现场一带巡查，并口头呼吁要求违规的外佣即时分开。流动广播以中文、英文、菲律宾文、印尼文和泰文不断重复播放，提醒外佣遵守规例。政府预计两星期后展开全民自愿免费病毒检测， 三間內地在港檢測機構提供協助。有份參與計劃的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旭在一個電視台節目說，未來一個週末會完成硬件的配套，每日最高可以檢測50多萬個樣本，估計兩個星期內可以完成大規模檢測。胡定旭說，樣本採集的方法不需要一致，但政府需要在便利店、港鐵站等地派發樣本收集樽，部分特定的群組，例如長者和病人，就需要社工和護士協助採樣。他重申檢測過程中市民個人資料完全保密。深圳航空一架原定由深圳飞往西安的客机早上起飞之后，因为机械故障要折返，客机安全返抵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飞机和乘客都安全。深圳航空已经安排旅客乘搭其他航班，当局调查客机故障原因。编号 ZH9209 的客机早上约7点半起飞，在广州管制区上升出现增压指示异常，机组人员按程序处理，客机下降至到安全高度，并在9点几返回深圳。早前有报道说，客机高度曾经骤降6000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本周中后期间中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受到水管爆裂嘅影响，虎山道来回方向近平定道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噶。依家去慈云山方向，龙尾喺虎山公园。而南昌街去通州街方向近长沙环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位置街。观塘是有道路工程，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顺业街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康健路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北港路。而在港岛区，受到紧急道路工程的影响，石排湾道和田湾山道的交界部分行车线已经是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磡下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其他各区隧道的出入口暂时是正常。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全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血砸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认真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症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系宅男？我觉得宅男系网上世界嘅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好多男仔都中意出街玩嘅。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匿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是留在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系靓仔嘅宅男嘅。 好啦，2:37啊，中女宅男省，但系继续有彭程有曾志豪嘅，系啦。咁宅男都要变身噶啦，而家变身可以变成天王。 啊，咁佢变咗做天王就已经系目的达到啦。 系啊。 咁但系头先我哋都话咧，呢个礼拜有另一单都令你觉得有啲喜出望外嘅新闻咧，就系我哋而家终于揾到一条咧嫁个有钱人嘅某一条路线。 系。 系啦，嗱，我哋唔敢讲话佢一定成功，但系起码咧佢俾一条路你行啊。 嗯。 即系前人咧就冇吝啬到佢嘅经验。 系。 佢分享俾你听。原来世界上所有嘢都可以按部就班，仲要所有嘢咧都唔系即系成功飞飘行啊！原来全部都系有迹可寻 嘅，有迹可寻，仲要系价钱啱嘅话，你都可以一齐加入，然之后就可以踏入呢条成功嘅道路噶啦。 系啊，嗱，总之个前提咧就系话，即系台湾嗰位即系嘻哈嘅歌手啦，潘玮柏佢啊结婚啦，咁啊好快咧，大家除咗一片恭喜之外咧，就发现啊，原来佢太太咧。即系怀疑佢太太嘅一啲相片咧，竟然就话同其中一啲网红咧撞样嘅，即系嗰啲布局啊、设计啊，甚至乎就俾内地有啲叫做娱乐圈啲名人咧，就无端端喺度爆料，就话咧啊，好似佢哋都系嚟自同一个即系组织啊，就训练出嚟嘅咁样， 好笑 系啦，咁样咁啊嗱，我哋佢系咪呢个组织训练出嚟咧，就唔好理佢啦。 嗯， 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呢个组织。似乎真的专门训练一些有兴趣发展网上事业的朋友的、哦。咁然后大家呢就好有兴趣，就是想知道佢成个训练的模式啦、过程啦，究竟是怎样的呢？ 好像很秘密但是又很八卦的。 是啦是啦。 叫做 PUA。 是啦，不是 PTU, 是啦。PUA, pick up.Artist 系啦，即系系咪教你教你如何钓金龟？ 系咯系咯，就系、是、教你点样去即系啦，钓到吓嗰啲天王巨星咯。 系啊嗱，佢公开出嚟嗰啲步骤咧，咁我哋唔知道佢呢啲系咪事实嘅全部啊，定系部分内容啦、啊、咁样。咁但系你见到啲形式咧，就系、是、其实全部都系同佢点样表现咧。佢喺網上面嘅形象係有關 的。嗱，呢個我真係睇完之後我都唔明白，所以我今日特登翻嚟就請教咗阿曾志豪。哇，咁就得？ 你都 feel 到我係天王咧 。我知道你係我。 我係唱歌嘅歌王嚟㗎。我 feel 到你識得分析點解天王會係啦，會覺得呢步驟咁重要咯。 哦，唔係喎，我頭先同彭程都咁講，天王點諗咧？真係唔知道。 真係唔知道，當然咯。 但係你話佢哋而家呢個訓練營裏邊嘅 呢啲步驟啊，正所謂啊，咁就得㗎啦。我就嚇咁就得㗎啦，影幾張相就似嗰啲網紅咁就得㗎啦。 係啦，呢啲步驟究竟有啲咩用咧？我又覺得可以傾下喎。嗱，咁啊，根據而家啲人公開嗰啲資料咧，佢就分開幾個步驟啦。譬如第一就大家以為同一間醫院度整一個差唔多嘅妝容出嚟啦。 係 呢個好緊要啊。 咁所以 工欲善其事， 唔系我明白， 必先受其面。 咁当然，咁你个大家都系， 系咪啊？ 大部分嘅人都外貌协会嘅会员嚟嘅啦。 唔系，仲要我哋以前古语有云，咩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哦，原来咁用噶， 必先 削 其 腮 骨，隆其胸部。抽其臀部 啊！呢、這个改咗啦，今时今日 改咗啦。喂，我都好合理、啊。 咁即系要执执佢啦， 执执佢啊！ 因为佢有大任啊嘛，越将降喺佢身上噶嘛。 系啦，或者咁样，天将掉大鳄于人也， 掉大鳄嘅掉金龟啦，系 咩都得。系啦，喂，即系我觉得 OK、啊。如果我系开呢个训练营，我直情会将呢个变成金句，真系。 天将降， 你的身材如何？ 你的 钱财也将如何？ 喂，明白嘅，系咪？边个唔中意靓啊？ 讲少啊！ 咁但系你执到，对唔住，即系你改到 改造 到啲样又真系几似。 但唔紧要噶嘛。其实譬如我望住彭程，我唔会知道原来婆罗乃有揾同你一样样噶嘛。 一定有啦。 唔紧要噶，所以、 啊、 其实每个人。 人望都系望到自己眼前嘅。 但系咁，我都好明白嘅，因为大家都其实对于美咧，虽然咧就觉得即系好似个个都唔一样啦，但系唔多唔少个标准都差唔多。 梗系啦， 咩瓜子面眼大啊，大眼啊，即系嗰个即系高高嘅鼻子啊，系啊，瘦瘦嘅即系面颊啊，咁样明噶啦，知噶啦。 同埋我 而家 justify 到啦， 冇错。同埋我系用另一个男士嘅角度咧，去合理化呢件事系咩咧？法拉利的价格都一样的啦，如果某些型号 咁点啊，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做我不买了，这个法拉利跟它一样的都是这样的，不会的嘛。所以你说那些网红样， 所以有些车如果有似法拉利有就算了就不要 说了，不紧要的嘛。所以 另外啲电动车感觉就 是了，当然有些人就会要所谓什么就是个人化了它， 是 拉个花这样，有的有的，但是学你话斋萬變不離其中，起碼你會見到哇，嗰、那個車都係四個轆啊，都係紅色嘅殼啊，都係個 我諗就係咁樣，一個人呢啲咁樣滿足到啦。 所以你話撞網紅面咧唔緊要噶， 但係又撞得咁似啫嘛， 就唔緊要咯。 係啊， 唔係咯， 因為美嘅標準可能都係差唔多。係 啦，我覺得 OK 嘅咁樣。 OK 明白。係 啦， 嗱 呢個第一啦， 執靚個樣， 執靚個樣啦， 公式化嘅都唔緊要，靚就得噶啦。 咁然後第二咧就係話， 嗱呢個我真係唔係好明啦。 係啦，嗱你用翻頭先車個例子就明噶啦。嗱我而家好似最近嗰個廣告唔係咁洗腦。汽车一、汽车二、汽车三，去到汽车六，咁佢就即系都要 sell 你进入公众嘅眼帘里边咧，就俾人知道哦呢个车嚟啦。佢仲要 sell 咧就高科技，然后话俾听咩嘅。咁同样道理啫嘛。而家你系要 sell 呢一个即系女仔，你要佢进入大众嘅视线，又或者某一啲特定人物嘅眼中咧。咁譬如我要识呢个人，我都想知道。其实佢咩来头 嘅咧？所以我唔明呢一格系咩咧？就话因为第二步啊，如果你要做呢个天皇嫂啊，你就要乜嘢咧？就要去影一啲叫做网红嘅相啊。 冇错。 系啦，点就点解咧？ 嗱， 我谂嚟谂去都谂唔明点解。 因为我觉得而家咧，我哋现代人咧，我哋唔系交换卡片噶啦。 系， 我哋交換 Facebook 啦，交換 IG 啦、Twitter 啦、微博啦， 睇嗰啲嘅地方， 系啦， 了解你認識你。 咁同埋咧，當你上佢嘅個人社交網站咧，你睇咩咧？你就會睇下嗱，我見好多人係咁樣嘅，第一時間睇下佢有咩朋友圈先， 哦， 係咪先？即係我望一望就，切，喂，都係識曾志豪啫，冇啦。曾志伟都冇嘅，唉唔要啦呢、這个走咗，系啦，咁唔得嘅，但系如果咧你见到佢张朋友圈里边咧，可能非富则贵啦，哇会全部都系型男索女啦，可能你觉得喂咁 OK，即系物以类聚啊嘛， 呢个 第一啦，咁样 即系有着数啦，喺个圈子里边可以攀附得。 唔系你起码会觉得佢混得不错， 系 即系捞得几好。 某一个特定嘅圈子里边， 系啦，喂你喂 上流社会啦，哎呀！ 如果我俾人哋睇到我个 friend 嘅 list 里边，全部都系嗰啲咩电影明星嗰啲咧，咁我好难。 我明啊， 我唔会系二打六噶嘛。 我知道。 佢点会知？原来我系喺电影院度做扫地嘅啫。 咁但系 都识佢哋可能。 咁讲真啦，如果你话要 pick up 啲 artist， 咁啲艺人啊，自己个生活圈子里边其实都好好噶咯。 唔系，所以我就话咧分开几格嘅。 系咪？ 佢而家咧就系做紧一个方法咧，就话点样去 present 一个人喺网络上面嘅形象。 系。 嗱，第一咧就系佢最好个 friend list 里边就丰富啲啦。如果嗰度未做到嘅话咧，第二啲人会睇咩就系、是、我譬如我第一日识彭程。咁啊，交換咗個 IG 啦，望下彭程咧，平時啲相係做咩先？哇，全部都係去嗰啲高檔嘅酒店咧，就做 MC function 喎、哇，真係爭好遠！我試過攞有幾個呢啲即係新相識嗰啲朋友咧，我真係會睇到佢嗰啲全部都係呢啲活動相咧，你就真係會有幾個形象就話，哇，佢撈得幾掂，佢幾吃香，受歡迎。咁但係如果調轉嗱，你試下攞到。嗰人个 IG， 佢全部都系可能系屋村 show 啊，冇嘢捞啊，系啦。咁你对佢成个形象就唔同晒噶啦。 咁我都系制造咗一个谂法咯，可以话 制 造一个印象嘅。 系啦，譬如果你见到佢全部都系话，咦？彭程张张相咧，一系就行博物馆，一系就去 high tea，再唔系咧坐喺个开篷车度咧伸只手出嚟，今天也要加油、啊，系啦，唔紧要。 你起碼知道，喂 ，OK 喎、啊， 我有個即係某一個生活水準。 係啦，佢有個圈子係咁樣。咁而家你話佢個 pick up artist， 佢嗰個訓練營咧， 因為咁影呢啲相，想製造一個形象就係、是、其實即係佢生活都唔差，係咪咁嘅意思啊？ 佢出入一啲高級酒店，佢、又會影一啲有名牌手袋嘅相。佢平時去邊度玩㗎？哦，你係去廣州啊？傻仔嚟嘅。哦，你去野生動物園啊？人哋去瑞士滑雪啊，去日本度賞櫻啊，咁你個圈又唔同咗噶咯，格調又唔同咗噶咯。嗱，你話你中唔中意呢種格調咧，另一回事。 Okay. 可能有啲人話我就唔中意佢去滑雪， 即 係 覺得好虛榮啊，覺得佢嘅生活 冇問題嘅。咁 呢啲好難養啊，買咁多名牌手袋係 冇問題。當然你可以唔中意， 但係有人中意得啦。總之， 佢就係想即係呈現呢一種氣氛。喂，同埋你要留意呢一點。可以是 tailor made 噶嘛？ 啊，一式一樣就中意。 係啊，唔係因為調轉咧，如果你用呢一個角度出發咧，當我原來我今日係一個天王巨星，哇，我有幾億身家嘅。咁如果有呢個 pick up artist 想埋我身咧，可能佢就話：喂，唔係喎。曾志豪呢个富豪咧，佢品味比较奇特啲喎。佢中意嗰啲女仔咧，可能系要着女仆咖啡嗰啲衫嘅。咁你信唔信咧？佢嗰啲网红嗰啲 setting 咧，全部唔同晒噶啦。我一交 迎合你， 咪就系咯。如果我系话我中意文化气息多啲，我中意文青。 跟住然之后你一识咗佢，一喺佢网上知道，哎呀， 清 华嚟噶， 哎呀北大，西班牙，系啊，梵高，全部有晒呢啲。喂，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招咧，就算你唔系想 pick up artist。你想拓展你嘅事业咧，都需要噶。我都发觉我呢方面你识唔识做啊？ 我唔识。 系啦， 因为系真嘅先会做嘅啫嘛。 就 系、 是、 假嘅，我哋唔识。 我哋唔识啊嘛。我哋即系如果咧用呢个方法咧，譬如我哋出席唔同嘅约会宴会咧，交换完个人账户之后咧，应该即刻呈现嗰啲相咧，就是、全部都系哇劲、哦，曾志豪全部都。见啲名人噶，握晒手，点解咁似 key 上去嘅？啊，唔紧要啦，真系。 哦，不 应该系呢啲先， 呢啲真系咧，其实真系叫巧唔怕旧啊。有时你见到嗰啲咧，即系当然啦，我记得美兴嗰啲网上大家嗰啲社交，美兴网上社交平台之前咧，即系有好多啲呃人嗰啲系啦，骗人嗰啲人啦吓，当然啦，啲骗徒啦，走去呃其他人啊，又话诶，睇下我同边个影过相噶，哇，你睇我圈子几劲，我又去过边度啊，边度，咪就 系 靠呢啲咁样嘅方法制造咗自己好似好富贵嘅身份。去呃钱咯， 系啊， 去骗去即系啦，呃神骗鬼啊，呃人钱啊，呃人感情啊，咁样咯，大把呢啲人啊，真系巧唔怕旧。 系啊，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其实佢某程度都系重要噶。嗱，我又举例啦，譬如咧，我哋以前老一辈咧，我哋啲爸爸妈妈咧教我哋点样睇人哋咧，捞得好唔好啊？或者你觉得嗰人出身点咧？ 我睇下戴啲咩表啊， 冇错， 着啲咩衫啊？ 嗰啲叫咩？嗰啲叫 行 头 啊， 码头啊嘛。可能就喂阿仔呢个 OK 啊？点解啊，老豆？你睇佢只表。唔系侯爵就公爵，唔系公爵都王妃，系啦，总之公侯伯子男齐晒咁样。但系即系证明咧，我哋以前阿爸阿妈嗰个年代咧，就睇你身上面嘅饰物，去判断你捞得好唔好。咁可能到而家呢一代咧，佢就唔系净系睇你只捞啦。佢真係想睇下喂你今日戴隻褸啫，你平時呢你琴日戴咩先？我唔知㗎嘛。係 明白嘅，但係呢個都係可以假嘅。 係啊，原來都好重要。 不過就已經形象化咗啦，總之要製造呢個形象出嚟啦，點都好。 係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咧，你話嚟到呢一格咧，同我哋啲市民有咩關係咧？其實你都會諗，你都會想像就係話。如果你真係都想營造自己有某一種形象咧，你會唔會都不停就考慮話我會唔會影一個月去聽 museum 啊、musical 啊嗰啲相咧，會唔會然後同人哋再交換嘅時候，佢真係會當咗你係歌劇愛好者？ 但如果你真係咁都相信嘅话，即系 喂可以做嘅啫， 会太天真，即系好似嗰啲 KOL 咁样咯，即系网上啲 KOL 咁成日咪制造住咗自己，好似样样嘢都好好啊，成日要好好享受啊，又食啲靓嘢，去啲咩靓嘅地方啊。其实佢某程度上只不过系第一宣传自己啦，第二又帮人宣传啦，未必系真嘅。同埋喺网上嘅嘢，讲真啦，你唔好嘅都唔会 show 出嚟咧，你系叫所谓 show 出，即系 show 嘅都系 show 啲好嘢噶嘛。 唔紧要啊，你讲开嗰啲 KOL 咧，我听过嗰阵时佢哋有一种。模式是怎样玩的呢他说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他说你去他的网站什么都好、你会发现他经常都会有些开箱的 post 的。譬如可能他说、今天又可以试一下这支香水、今天又试一下这个按摩机。但他每一次他都说多谢中女宅男就 俾我介紹佢哋嘅產品，哎呀多謝港台啊，多謝風騷咁樣咧，咁你睇到你會覺得哇勁喎，好多牌子咧，你當 sponsor 又好，希望佢推介啊、測試到咧，你就發覺哦呢、這個人 OK 喎，個個名牌化妝品咧都排隊叫佢試咁樣，去到後來咧，佢自己講翻出嚟，佢話其實咧全部自己揞錢買，佢話我但係佢開頭。 是 所有嘢都系揞钱买嘅，根本嗰、那个化妆品冇 sponsor 佢去试， 佢都人哋未识佢， 未识佢啊嘛，佢全部 就可能有嘅。 系啦，嗱，佢全部俾钱买啦。我嗰次睇嗰个咧系一个介绍体育服装嘅网红嚟嘅，佢话咧佢系唔系都咧话多谢 Nike。多謝三間，多謝 Nike， 佢每一個 post 佢跑步啊嘛，全部都係話多謝 Nike， 我要介紹佢今日呢個咧，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是、真係啲 fans 咧以為係 Nike sponsor 咗佢，咁、然後咧有個效應嘅喎，越嚟越多人睇佢， 係咁咁嗰啲咪會 sponsor 佢咯， 真係，佢話佢去到後來咧就有第二啲人就主動揾佢，啊知道你有同 Nike 有做開合作咧，咁、我哋香水都想揾你，你 O 唔 OK？ 呢啲嘢就係咁樣嚟咯。 咁你話佢算唔算呃啊？去到後期唔係呃噶啦，真噶啦。 係咁，但係作為一種即係商品，嗱、因為好正常咁嘅做法，你初初未有人識嘅時候， 係啊係啊， 你會咁樣做都好明嘅，係咪？你自己去買啲嘢，跟住你去製造一個 扮下人哋， 扮下係啦，咁去宣傳。但係我去識一個男仔喎，我去 pick up 一個 artist 又好，我嫁俾即係我識一個有錢人都好。咁你製造呢個形象，你莫非第一當然啦，你可以製造呢個形象都令人哋感覺到你嗰個背景係良好嘅，冇問題嘅， 優質嘅。 咁但係調翻轉頭，人哋望你。又系咪就真系信咧？又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嘛？佢唔系咁天真，一睇到就信系嘛？ 但起码唔抗拒先咯。 啊，真系 我觉得而家系噶， 打不了啦，系咪啊？ 唔系啦，如果未有呢个训练营曝光之前咧，其实因为你每日都有嘛呢啲相， 系 你每日都有咧，佢系每日喺佢个譬如佢个 timeline 啊，又或者系佢个叫做咩 IG story 嗰度咧，佢每日都有咧。咁你正常人你可能一望唔系，过去呢三个月最少三个月。佢真係全部都係過呢啲生活，咁你冇諗過係假㗎嘛？即係嗱，你調轉，如果呢我識你，你連續三個月返工，你都坐架撈薯撈薯返嚟嘅。我第一日覺得你係假，我第二日覺得你係假，我到第三個月，我喺拍正啊，哎呀，好鍾意你啊，我都信啦、所以嗱， 你就見到嗰三日啫嘛， 三個月啊，我見到 你見到嗰三個月，可能係張相係咁依執一執嘅啫。 係啊， 嚇係咪真係得？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係乜嘢？ 佢而家曝咗光，大家先知道原來係咁樣做嘅。 我只不過係有個感覺係咩咧？咁當然，我覺得其實即係你要識一個有錢，或者你有一個目的想過咩生活咧，靠自己其實冇問題嘅。只不過我係覺得調翻轉頭，我會喺度諗，即係睇嗰一個或者相信你嗰一個，其實佢。谂啲乜嘢咧？佢咪真系咁表面？佢谂啲嘢系咪真系咁肤浅？ 系 我谂唔系啩？ 系啊，嗱，就可以问下啲听众咧。你睇完呢个新闻之后咧，你有冇突然间发现咧？可能你平时 follow 开嘅一啲网上嗰啲 icon 咧，你会唔会突然间谂下，其实佢真定假嘅咧？佢成日话自己去旅行， 有冇怀疑过？ 有冇怀疑过嘅咧？特别系如果我哋一阵间再跳落去咧，就系、是、咁女人嘅即系条件啊。究竟系咪靓啊、有钱啊，定系学识啊？因为跟住都有啲新闻咧，都系同呢啲择偶条件有关。 系啊，系咪咁简单？参加训练营就可以成功嘅咧？ 翻嚟慢慢再讲啊，听只歌先。处处问题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故事飘不尽，心内的狂潮。夜阑人静处，孤独可明了？想你从不变，春梦的微笑。身外的爱慕怎也忘不了，前面的邂逅，身后的苦笑，愿梦仍是只恨路遥遥。心为你不能变，为你不会变，辗转反侧半天。梦若有天更远，终可再见。彻底的爱送赠是你，彻底的爱有明天。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安慰。求一世牵你手，求一世跟我走，陪伴我过暖夏深秋。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安慰。从此也不放手，从此也不再忧，唯独你叫我认。 天转返得半天。梦若有天能圆，终可再见。彻底的爱送赠是你，彻底的爱有明天。陪伴我破暖下深秋，你是你是我的一切，你是你是我的安慰，从此也不放手，从此也不再忧，唯独你叫我认真。全民代替 郭富城，你是我的一切， 春眠篇。 这个世界怎会没有真爱啊？ 是因为刚才我们呢就说他有这个叫 pick up artist 这种训练啦，但我都觉得呢他其实是好像给了一个起跑线来的。 嗯， 去到最尾呢，即是等于家长帮所有小朋友做最好的补习啊、培训啊、琴棋书画都齐晒啦。咁但是你最后你入唔入到那间大学靠自己 的，靠 自己的，靠自己的，甚至乎你说你入到间大学毕不到业又靠自己的，你毕到业了你是 first on 定是啱啱好毕业呢， 是 都是靠自己，只不过我帮你铺好晒就是哦，你知道这间大学呢你游水呢就会加分的，我帮你报游水班，咁然后你入到去啦，最后靠你自己的啫。 当然啦， 所以这个训练营都是，即是你说无论最后呢所谓而家啲人传呢边啲喺嗰度学完出嚟啊，边啲结咗婚啊嗰啲啦，我都会觉得咁样。去到最尾，佢会同嗰、那个男士咧，可以即系共偕连理咧，佢一定有啲魅力嘅。即系你冇理由系斋话佢纯粹系倒模啤完之后 就 两个应该唔会嘅，所以佢应该系系咪佢过程里边佢本身个人格啊、性格啊、都有啲吸引到对方啦。 系、喂，大佬啊，过人际嘅 喎。咪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呢点系真嘅。即系如果你话咧，可能好多女仔话喂，系咪咁样我就会搵到个男人中意你咧、又冇咁简单。 所以点解佢？但系调翻转头，你又会谂点解佢可以夺取到天王嘅芳心？ 哦，咁 天王想做啲乜嘢啫？ 咁你就要根据佢嘅讲法啦，参加佢嘅训练营咯。系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令嗰啲咩训练营分解。 系啊，我哋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 再同你倾啦。 市长田尚富久喺致辞嘅时候形容，新型肺炎疫情同核威胁同样影响世界上每一个人，再次呼吁日本政府签署有关条约。今年因应疫情，只系有大约500人喺长崎和平公园出席悼念仪式，较往年嘅几千人少。現場亦都不設公眾座位。在當地早上11:02，即是當年美軍在長崎投下原子彈的一刻，全場為當年死難者默哀。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氣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位於呂宋以西海域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正午12時，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約2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4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及東海。本港地區天晴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本週中後期間中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溫3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牛前围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狮子石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打鼓岭道。而贾冰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乐善道近东正道。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系车多，车龙排到昌华街。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咧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昌华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近北京道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喺九龙公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 是一些封路的安排。虎山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平定道的快线是需要封闭。现在去彩虹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新礼花园。而窝打路道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农场道公园的一段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现在狮隧出九龙是慢车，受到封路影响，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车速限制是会降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温馨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 第二堂有我黄耀祖教小朋友点样增强自信心。喂，小朋友啊，你哋上完堂又见点啊？ 我上完堂之后自信大咗啊！ 阿祖，我感觉到嗰股澎湃嘅自信心啊！ 唔系你估啊，吓，所以你真系要留意住玩玩星期天，期待睇佢哋嘅表现啦、 啊！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行情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了，3:08我们新闻回来之后回到来了。豪仔有些听众都很关心你。 关心我什么 关心你煮饭、啊。 煮饭哦是吗是、啊、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 他知道你不是想继续去磨练你的厨艺。是啊、是在我们的网上面是、 啊、 留了一些煮食的网给你、 哦啊、 叫你得闲看。可以是啦、啊。钻研一下你的厨艺咯， 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急流勇退都是好事，冇错。 你试了一次啫喎， 系冇错，呢啲咪叫做 唔使咁快急流勇退住 啊？系啊，呢啲叫做松弛有道啊嘛， 张弛有道啊。 我松啊嘛，我即刻松先， 系啦， 煮完松啊，呢啲叫做。 你试下啦吓，等即系 多谢多谢， 细路仔可以食翻啲爸爸煮得好食嘅嘢啊嘛。我哋又听歌啦，好唔好？一路食嘢，一路听歌。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我冇记错，好似系佢今日生日啊。 系咩？ 系啊。 我唔知噶，要 check 下。 哦，我都系因为今日介绍呢一只歌，所以咧睇翻佢好多唔同嘅啲嘅资料啊。 系。 今日介绍呢一只歌系啊张惠妹， 系啊8月9日啊，今日系 冇错，生日快乐， 阿妹阿妹， 听海，生日快乐。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 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真系咧，听到你个心啊，拉住拉住咁样嘅，真系。 写信告诉我， 好惨啊，系咪？听海系啦，咁啊，张惠妹嘅歌曲啦，1997年嘅时候咧出版嘅，呢张唱片系《Bad Boy》里面嘅歌曲嚟嘅。 系 作曲嘅咧就系啊陶慧媛啦，写词嘅人咧就叫做林秋离啦。咁啊，其实即系两位当然系喺台湾好出名嘅，即系音乐人啊，两位老师。咁、啊，林秋离其实都写过好多我哋都好熟嘅歌，譬如好似有黄莺莺嘅《哭砂》啊，佢 哦都系佢嘅， 系啦，听海啦，仲有阿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啦，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嘅。呢一只歌系点嚟嘅咧？个创作灵感叫《听海》。 系 咁啊，我睇翻嗰啲即系啲资料介绍啊，访问啊咁样啦，访问翻阿林秋离，佢讲佢话咧。佢話呢一隻歌咧，嗰個創作故事就係咁嘅，靈感啊真係喺生活上面咧，周圍去攞翻嚟嘅。咁、有一次咧，佢就特登咧走去呢個夜店嗰度咧，做research 喎。 我記低呢個理由先，我都係一個創作人嚟嘅。唉，有冇筆啊？ 咁啊做 research。 夜店創作靈感。 咁啊，當晚咧就揾到四個妹妹仔，係啦，咁啊一齊咧就。 我要再記低佢喎。林秋離男人定女人嚟㗎？ 林秋離係男人嚟嘅，佢嘅太太咧就。 洪 美玲 啊， 洪美玲都是一个很出色的台湾的写词人嚟嘅。 佢个名系咪就话俾佢太太听，我系会抽嚟噶？ 佢得 即系我创作嘅时候， 佢嘅太太就是佢嘅初恋情人嚟嘅，同你一样啊。Anyway 但我冇去夜店揾四个妹妹仔攞灵感。 你咪试下同你老婆讲。 哎呀，我而家好大压力啊！ 我要写栋笃笑。 哎呀，我啱啲要写稿啊！ 夜店唔开啊，而家 所以咪压力大咯。 夜店而家唔开啊， 你继续啦。 OK， 跟住然之后咧就系啦，揾到四个妹妹仔啦，咁啊一齐倾偈。咁然之后咧，哇，玩到好夜，玩到凌晨。咁跟住然之后啦，喂，我哋不如去睇日出咯，咁样。 系系系。 于是就带咗几个妹妹仔。就去睇日出，好啦，睇完日出之后啦，哇，大家嘻嘻哇哇咁样好开心啦。跟住然之后咧，林秋离就问佢哋啦，系咧，你哋同男朋友分手嘅时候咧，其实你谂啲乜嘢嘅咧？咁样，即系谂啲乜嘢？嗰一刻，咁啊，嗰四个妹妹仔嘅答法咧都唔同。第一个咧就话啦，我想搵人劈死佢。 吓、 啊。第二个咧，第二个答佢咧就话啦，我想烧咗佢件衫。 OK OK。 第三个咧，第三个个妹妹仔点答咧？ 我想劈完佢之后再烧佢件衫。 唔系，佢就话啦，我其实好想留低佢咯，即系我想喊住咁样同佢讲，我话其实我好想留低佢喺我身边，叫佢唔好走。 OK。 跟住然之后咧，另外一个嘅妹妹仔咧就话啦，佢话。我想问佢，其实同我分手嘅时候，到底你谂啲乜嘢？ 哦， 你嘅心情到底系啲乜嘢？ 系系系。 咁所以咧就系、是、啊，佢好似咧俾咗呢个 灵感佢， 灵感佢， 即系会唔会有啲人咧？原来佢分手嘅时候咧，佢唔系怨唔系恨，可能系问佢好想知道究竟嗰一刻你谂紧啲乜嘢咧？ 系，冇错。 你系嬲我啊，怪我啊，爱我啊，定系你乜都冇嘅咧？ 但系就系第四个女仔， 哦， 就系俾咗呢个灵感佢啦。就是说啊，原来呢 我会望海的。 他说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男朋友，你跟我分手的时候到底你的心里面是想什么东西？就因为他们那天一起就在一个海滩那里嘛、 哦、 那里去到海滩那里看日出嘛。啊、所以呢他就给了这个灵感阿林秋离、 哦 啊。我希望呢就写一只这样的歌。 哦、 那就是听海这只歌那个主题就是这样来的。 即是他跟女仔去海滩那里、就写到听海。 如果佢同啲女仔 喺张床上边啊， 咁就唔系听床噶咯。 但我讲你听啊，仲有嘢就系好得意系啲乜嘢咧？佢话咧，呢一只歌咁，大家就知道叫《听海》啦。 系咯。 咁但系咧，原来话林秋离咧写歌嘅时候咧，就写晒啲歌，咁啊写咗啲歌啦。咁但系咧，就通常好少，即系佢有个主题喺度。咁但系咧，就个歌名咧，佢就其实 未谂到， 未系点样谂到嘅。 要去多两次夜店先得。 咁佢话咧，有一次啊，陶慧媛咧就打俾佢，喂，点啊？你只歌写成点啊？咁样。 系。 咁啊，林秋离咧当时咧就唔系去睇日出啦，唔系去夜店啦，佢就屋企打紧。 哦，打牌 系啦，咁佢呢只歌嗱就听海就有一个主题喺度啦，即系个海度发生咁样， 佢打紧牌， 海滩又发生， 天牌。 其实原来呢只歌咧，本来咧喺佢心目中咧系叫海哭嘅，因为咧、 哦、 你听到啦只歌系咪？因为佢好似对住海喺度喊，你喺边度啊？你可唔可以写封信话俾我听啊？你哋系你喺边度？你有冇挂住我啊？咁 系， 咁但系佢喺度打紧牌嘅时候啦，就系、是、好似头先咁啦，有人嗌食我听牌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陶慧媛咧就话啦：，喂 ，OK，、啊、不如就唱呢只歌。 唔系啊，真噶。 就讲个名叫做《听海》，咁原来嘅歌 即系叫虎啊嘛，意思啊，大家知道你喺普通话听牌，即系叫虎咯， 系 啦。唔系啊，冇晒浪漫气氛、啊，即系而家每次再听呢只歌，即系一叫虎就叫。 叫虎，唔系。 咁听海意思咪即系海底捞鱼啊？听个海底捞鱼。 咁佢系因为去咗夜店做 research， 俾第四个女仔，俾咗嗰啲灵感佢。 你破坏咗我对呢只歌所有哀怨前面嘅感受。 佢有一个咁嘅主题，不过咁啱系因为佢仲未好正统咁谂到只歌名，同埋其实佢想将个歌名叫海哭。咁点知咧作曲嘅陶慧媛就觉得，咦？就是因为有人嗌叫虎，咁所以就可以将佢夹埋一齐咯，不如就听 海 啦， 仲含蓄啲添。 咁就所以将呢一只歌咧就变咗个歌名叫做听海啦。 但系你而家同多啦 A V 梦冇分别。你讲完呢只歌嘅故仔之后，我每次听到呢只歌，第一时间就谂起去夜店啦，四个女仔啦，一齐去玩啦。然后就叫虎啦，打牌啦。咁你而家话哭的声音系因为输钱啦，好明显。 咁唔系咁讲嘅。 而家你仲要问我，我想问你咩离开我的时候， 我叫你写封信俾我。 是这样的心情，心情咪差咯，因为 食 唔到虎。哎呀，点会变咗咁噶？ 唔系咁，你唔通唔俾作词人，唔俾作曲人，佢哋过啲现代人或者正常人嘅生活，佢哋都人嚟噶嘛，佢哋都需要打牌噶嘛。 证明咗咧，证明。咗咧，每一个作品背后咧，都有一段咧同佢无关嘅故事。 咁啱得咁巧，呢、這个故仔就系咁样发生。可能你会觉得一啲浪漫都冇， 系冇晒浪漫。唔系，佢前面嗰度好浪漫， 系 同四个女仔去海滩、啊。系， 咁你咪学到嘢啫。 我都要去做音乐人咯、 啊。你学到先算啦。 唔系，我就系想学咯，所以咪要不停去夜店咯。 不停攞灵感，好多创作人都不停去攞灵感。 然后我一入到夜店，啲人就问叔叔你想做咩？冇，我想攞灵感啫。 你唔知咩？ 系啊， 其实我哋身边有好多人都系 都系用呢个方法。 系啊， 哎呀，唔怪之我近排成日都谂唔到嘢啦。 有几个啲名导演都系咁噶，好中意去啲夜场嗰度识啲女仔，跟住然之后喺佢哋身上攞灵感噶。 系啊， 系啊，搞错，怪唔知你啲创作，唉， 咪咯，我礼一至五对面嗰个就咁样，礼拜日对面嗰个就咁样，你叫我攞咩灵感咧？真系灵感 IQ 升得上十分之高超， 不知俾咗几多灵感嚟。 哎呀， 张惠妹啊，都唔知几中意呢只歌。佢 我都中意啊，听到。 佢话咧，佢系好感动嘅。每一次唱呢只歌嘅时候咧，尤其是喺啲好多人嘅，当然啦，演唱会里边几万人同佢一齐唱，佢次次一睇到呢咁嘅情形，真系啊！感动到即刻流眼泪添啊！ 翻唱嘅朋友都唔少嘅，譬如张学友都翻唱得几成功嘅， 系啊， 系啊，哇！但系咁当然啦，都系以张惠妹佢用呢个方法嚟演绎，同埋如果你去到最尾咧，真系好正经咁听咧，听海呢两个字真系俾到你好大嘅幻想空间，即系你会觉得话究竟听下个海系发出啲咩声音，而海就代表咗自己嘅心情， 系，同埋好似一个海喺度不停咁样， 海喺度喊， 系啊，海喺度喊嘅时候，你又自己可以不断咁样喺度喊，到底系个海喊啊，定系你喊咧？但系原来可能系嗌叫虎。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胡铭尧。最近来自香港的指挥吴怀世在由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主办的马勒指挥大赛入面赢得第三名，成为第一位获这个奖的香港人。究竟指挥大赛怎么比赛法的呢？ 咁马勒指挥大赛当然就系要指挥马勒嘅交响曲啦。但系参加指挥比赛有乜嘢难度嘅呢？如果你想象一下自己成为指挥，企喺指挥台上面，前面有五六十个乐手，同建功一样，你要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同佢哋一齐彩排同埋演奏，同到佢哋沟通之余，仲要感觉到你对音乐有独到嘅理解，系咪一件相当之难嘅事呢？所以一个好嘅指挥为咗准备练习，往往花上非常多嘅时间研读乐谱每一个细节，想象自己要点样处理，令几十位音乐家同你一条心咁样演奏，少一刻精神，少一啲准备都唔得噶。而马勒嘅音乐就更加系非常之大嘅挑战啦。马勒嘅交响曲不论系阵容同埋长度都非常庞大，而且往往寓意深长。虽然佢系一个多世纪前嘅作曲家，但系佢嘅音乐却系有住穿越时空嘅超越性。维也纳嘅观众曾经觉得佢嘅音乐不能理解，但系马勒一于小利，只系放低一句：我嘅时代将会降临。以前嘅人唔明白佢嘅音乐，但系一百年后嘅而家，马勒就系一位最受欢迎嘅交响曲作曲家啦。讲翻吴怀世，佢而家系首尔爱乐乐团嘅副指挥，佢嘅音乐会好多时网上都有转播噶。想感受一下呢位香港土生土长嘅指挥家舞台上嘅风采，就要留意一下佢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啦，我哋又头先嘅好介绍嘅，即系文化快讯啊，听马勒嘅音乐啊，加埋有我哋港产嘅指挥家吴怀安，正 系。不过如果可以介绍训练营就更好，点样报名？ 仲有啲咩好训练啊？ 真系要训练啊！其中一个训练咧就系、是、诶，嗱、某程度上咧，嗰、那个天王训练营或者嗰啲咩训练营都好，天王嫂训练营咧，佢其实都系表达咗一种咧，就系话。佢认为有某一啲男人就鍾意呢一种类型嘅女仔、起码觉得够吸引嘅，即係譬如靓呀、有品味呀、咁样啦。咁头先阿彭程都有问佢话，喂，但如果咁样 sell 呢，似乎好似都系着重外在。 外在美多啲。 係啦，究竟系咪真系唔使有内涵或者唔使 sell。 肤浅咗啊。 即系话唔使 sell 有内涵嘅。因为你话你以前你哋听过。有一種、又係想識有錢人嘅方法係點樣話？ 其實咧講真啦，呢啲咁樣嘅即係咩呢個訓練營啊，當然呢幾排好 hot， 好多人講啦。但係其實咧好即係好多年前呢個話題都講唔完，即係你想咩叫做嫁入豪門啊？點樣飛上枝頭變鳳凰啊？其實有好多啲方法或者要做有啲方向或者咁講。我記得喺外國咧都有啲出啲書咧教人哋點樣釣到金龜婿啊，咁啊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咁、你話最近呢十年有好多方法。法系啲乜嘢？我点样钓到呢个金龟婿咧？可能你会觉得功利少少啦，唔系净系讲话个样嘅包装啊，执一执嗰啲佢，人哋真系谂到系啲咩咧？读书，读书读咩咧？就上嗰啲EMBA 啊， 系啦，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啊嗰啲系啦。咁佢我即系之前有留意到啲报道系咩咧？就喺内地方面啦吓。咁咧就话啲女仔咧就特登去报呢啲嘅课程，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借住啲课程里边啦，因为读得嗰啲课程嗰啲人 都非富则贵。 一嚟啦，系啦，有钱啦。好多时候咧，点解有啲人话去读呢啲课程咧？其实好多时系为咗社交，为咗去识人。系我讲，就算唔系话异性啊，系 结识翻 系啦，人同人之 间 系啦，正常 嘢嚟 嘅。一个networking， 好似攞一个人际网络咁样，因为里边啲人可能功利少少嘅，我呢啲。可能是做生意拍档，下次我会找他，哎，这些人可能我又可以跟他怎样合作啊，又或者他跟我 同一类人，我的圈子咪可以。或者我將我 upgrade 少少，即係將我自己更加進步，咁我咪可以跳入佢嘅圈子嗰度，咪可以做佢嘅朋友咯。 我聽有人講話， 有啲人係咁諗噶嘛。 佢哋攞嗰啲 scholarship 咧，有某一啲點解佢想讀嗰個書攞呢個獎學金咧，都唔係純粹話因為佢本身想進修咁簡單，而因為佢話咧，原來呢個圈咧，亦都係一個比較細嘅圈子嚟嘅。攞得呢個獎學金嘅嗰啲同齊咧，成日都會出嚟有聯誼啊，就覺得你哋都係嗰個獎學金， 係啦，係嗰啲。 又系容易识到人噶， 系啦，冇错啦，咁啊借住呢啲方法去识人啦。男有男就识，可能系啲生意上 嘅伙伴啦。咁女仔入到去嘅咪就係可能識男朋友啊，或者識老公啊等等啦。咁我喺啲佢哋話有啲可能係出現啲包包二奶啊等等呢啲情況，就喺嗰度出現咯。不過就係要借，就係借住可能要交巨額嘅學費先。咁當然咧讀 EMBA 都唔係平噶嘛。跟住然之後就進入咗嗰個嘅課程裏邊，就借呢啲機會去識人咯。 但如果用呢個方法咧，佢起碼嗰個付出度咧大好多。 大好多嗱，雖然你話嗰個天王嫂訓練營咧，好似話佢哋都之後 都要㗎， 要高調放閃，咁跟住然之後係 啦， 又 話又話要對話，又要訓練， 又要收翻佢好多錢 啊 咁。咁嗱呢啲咁樣嘅，即係頭先我話講讀書啦，呢咁嘅課程，其實你都要付出一大筆嘅錢，跟住然之後你先至可以都進入佢哋嘅圈子。不過只不過係我覺得，當然都係功利㗎啦，啱啱先。但係問題就係、是起碼都有啲知識上嘅增長。 系啦， 系啦，即系一讲起上嚟嘅时候，就好似有啲唔同咯。 其实因为都系四个字，物以类聚。 系， 即系话如果你话你读一个 EMBA 课程，然后喺嗰度识人咧，又或者而家好多噶嘛，嗰啲咩专业资格啊咩都好咧。 系啦， 其实你可以去到最尾就系话物以类聚。你会觉得话啊，我又系喺呢个圈里边，我识嗰啲人咧，应该都会系生意人啊，或者起码都系从事商界咁样咧，就容易啲会接触到咁样咯。系啊，即系等于咧，我哋啲普通市民都会话咧，喂，去烹饪班啊，咁你可能容易啊识到啲人啊，因为可能女仔比较多啲啊，或者你话如果你中意做健身嘅，咁你咪会想象到。你想去嗰啲 gym room 嗰度，咁你會認識到一大批好活潑啊、好好動嘅嗰啲男仔女仔咯。有陣時即係講真，譬如有陣時我落樓下咧，即係跑步啊，或者行街度咧，你會見到咧一 pair pair 嗰啲情侶咧，佢哋真係譬如話一齊踩單車，或者一齊跑步，一齊做某啲嘢，即係投其所好喎。其實都係一樣有共同興趣嗰個圈咯。 當然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要去講話即係識有錢人啦，或者點都好啦，係啦，我唔理你天王啊，係天王都好啦。即係你要經過一個過程，或者你要經過一啲努力，係啦，去改造自己啦，係啦，達到嗰個目的。不過問題就係係咪淨係執個樣啊？係影幾張相啊？變即係哇，好遷就對方啊！即係我哋假設啫，其實都係啦，咁就得到係啦，就可以得同對方。喺埋一齐啊！亦话哦，都唔系嘅，我都起码要经过自己嘅努力啊。当然整容都要经过一番努力， 都要噶，系咯。 咁但系你就起码有装备自己嘅内涵，咁会唔会咁就呢件武器啊？所谓啊，又会长久一啲咧？不减 系， 亦都有嗱，有人咧都唔中意你读咁多书嘅， 冇 错。 所以咧，因为咧，仲有另一单新闻咧，其实同呢个都好似嘅，就系话市场上面咧。对女士的要求，头先那些就 是 外表，有些就说喂，你不要那么多内涵啦，我不想要你啊。嗱，那个新闻呢，是说香港发生的，佢就有个网民呢，即系佢话同个未来奶奶一起住，咁啊相见到同住难就梗噶啦，咁啊佢有好多恶顶嘢咧，一阵有机会再数，但佢其中有个 point 咧。佢就話：佢覺得真係接受唔到咧。佢話個女仔咧就話佢今年都係25、26歲嘅啫。佢就話咧佢報咗一個咧就係MBA 嘅課程，咁咧就話即係收咗佢噶啦。佢就準備可以去讀噶啦咁樣。點知佢話咧呢一個未來奶奶知道咗之後咧，拉埋佢一耳角就同佢講：哎呀，未來新抱啊！女仔读咁多书冇乜用噶噃。 嚇？點解冇乜用啊？ 因為女仔讀書傳統上真係唔需要咯。唔需要读咁多书，读书冇用㗎，你做啲出嚟做嘢又好，佢做緊嘢㗎啦，有啲好似。你咩都好啦，唔好读咁多书。 即係女子无才便是德，咁传统啊。 係啦，你諗下，讲到呢度你都眼都擎埋啦。 係囉。 究竟而家呢个年代仲有咩人会认为女人唔使读咁多书㗎呢？返嚟三段半之后。 我哋同大家一起讲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劳工处即日起为所有入住职业介绍所住宿设施的外佣安排一次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服务。位于中环的海外雇佣中心，劳工处人员到场派发70个深喉唾液样本樽，并向职员讲解采集唾液的步骤。外佣公司晚上會將檢測樽派發俾住宿的外佣，聽日回收， 預料兩至三日有檢測結果。雇佣中心行政总裁张杰文欢迎政府措施，话公司宿舍约有40名外佣，其余样本樽将留翻俾之后入住嘅外佣。佢强调已经加强宿舍清洁，并劝喻外佣避免外出。香港电梯业总工会理事长郭庆恒话：最近两个星期疫情严重，电梯嘅维修人员属于高危嘅感染群组之一。要求政府將電梯行業列為優先檢測的行業，提供全面檢測，並要求政府向電梯維修學徒發放7500元的防疫抗疫津貼。工聯會權益副主任鄧家彪說，現時有大約5000名從業員負責為全港升降機和電梯提供維修保護，疫情令到工友人心惶惶，但政府沒有特別關心電梯行業，要求當局增加支援。無線電視表示，娛樂新聞台一名導演確診感染新型肺炎，30名曾經同佢接觸的同事需要接受檢測。無線話，前日獲該名導演通知佢的母親確診新型肺炎，昨晚佢再通知公司自己亦都確診。呢名導演近期在家工作，但喺剛過去的星期一和星期三曾經返回公司剪片。現追蹤到可能同佢有接觸的同事約30人，會安排接受檢測。無線又話，該名導演在2樓的工作間以及曾經到過的錄影廠已經安排清潔消毒。消息指，呢名導演是廠內導演，主要負責娛樂新聞報導，同住的3名家人亦都感染。路透社引述兩名知情人士透露， Twitter 已經接觸中國影片分享程式抖音國際版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表示有意收購 TikTok 在美國的業務。 TikTok、 字節跳動和 Twitter 都拒絕回應。消息人士說， Twitter 的市值接近300億美元，和 TikTok 的資產估值差不多，要促成交易必須籌集更多資金，質疑 Twitter 是否有足夠的借貸能力擊敗微軟成最終的買家。華爾街日報較早前亦都報導 Twitter 和 TikTok 正進行初步談判的消息，報導認為微軟仍然被視為在交易中有優勢的一方。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晴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本週中後期間中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受到水管爆裂嘅影响，虎山道来回方向近平定道嘅快线依家已经封闭咗。去彩虹道嘅龙尾依家喺新丽花园，而去慈云山嘅龙尾就喺凤德道。而窝打老道系亦都系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噶，直至到听朝早嘅6点，去尖沙咀方向近农场道公园嘅一段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受到封路嘅影响，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嘅管道车速咧会暂时下降至到去每小时嘅50公里。依家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系慢车。而在港岛区半山波路道是有道路工程，近宝德台的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磡下低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其他各区隧道的出口暂时是正常。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 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训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三点半新闻之前讲到有个女仔点样话同佢男朋友 吓，系啊，咁啊， 佢个妈好难顶啊，系咪啊？ 系啊，个古仔咧就话即系网民啦，佢就话我咧就25岁，女仔嚟嘅，男朋友就30岁，大学同学，一齐咧都四年拖噶啦，拍咗。咁啊，佢话咧一年之前咧，男朋友咧就话我哋不如结婚咯，咁样好开心啦。咁啊，佢哋就半同居。咁啊，即系每个礼拜咧就去佢男友嗰度咧瞓一两日咁样嘅。咁佢话咧瞓一两日嘅时候咧，就即系等于你要同对方嘅妈妈咧就相处一两日啦，每一个礼拜。咁因为佢同佢阿妈一齐住嘅，开头都咁啊应该咁讲，开头就分开住嘅。后来咧，因为个妈咧，佢嗰个另一个仔啊，个哥哥咧就已经结咗婚啦。咁啊得翻个妈一齐啦，咁可能咧佢就话，咁不如同我妈一齐住啦， 搬翻翻去， 搬翻一齐住系啦。咁咧佢就话开头都几好嘅，嗰个开头系讲紧半年啦，佢话都几好，都几耐，如果可以半年先至出招嘅话，得半年好长咯。 一个礼拜系分两日，一两日啫。 系咯系咯，半年都算系咁啦。但系咁都有变化，我就真系觉得好惊讶嘅，真系。 半年之后就开始发生问题啦。 系啦，佢话有几样嘢咧就好传统嘅。第一咧就系话，佢认为咧洗碗煮饭咧。是要女仔做的，家务都要女仔做的， 系啦。即系次次去亲嗰度瞓，嗰个女仔都要洗碗啦。 系啦，即系佢话我谂咧个分别就系咧，譬如话想你帮手系一样嘢，你唔帮手唔得咧，又系第二样嘢。 啱， 系咪啊？即系话咧，如果佢表现到嗰个态度就系话，喂，你系女仔嚟嘅。你上嚟唔使幫手洗碗啦，咁又唔同啦。 佢真係覺得你唔知咧，我會覺得如果係嘅話，洗埋都係我會做咯，係。 係啦係啦，唔係係啦，我都覺得係兩樣嘢。係 啦係啦，即係會主動做咯。 不過如果你 feel 到對方咧， 做啦你， 你係唔做唔得咧， 係啦， 心情又唔同嘅，心情又唔同嘅咁樣咯。佢就話佢都要啦咁樣，跟住又會有啲又比較無謂啲啊，譬如話講説話難聽啊，覺得佢做寫字樓咧就唔夠自己做餐廳辛苦啊咁樣啦，呢啲係小事啦。咁跟住有啲咩傳統觀念咧，就話一定要生仔，因為中國人咧要有孫嘅咁樣， 要抱孫。 係啦，嗱呢個已經係有一種傳統思想咯喎，咁樣。咁然後就係頭先嗰樣啦，就好極致，就係話本來有意讀 master， 原來唔係 MBA 嗰啲，佢話讀 master。咁咧本身今年五月已經收到有 offer 啦。点知就俾呢个未来奶奶咧就拉咗去讲咧就话女仔读书冇咩用噶噃咁样，然后咧仲同佢男朋友讲咧，即系同翻自己嘅仔讲咧就话次次嚟到啊，用水食饭都唔俾家用。 唉，咁计较啊！突然间半年之后觉得 系啦， 系咪水费贵咗咧？ 系啦，仲话你女朋友而家仲话要读书。咁即係唔做嘢啦，咁点俾钱我哋呀咁样。咁最后呢佢话个男仔屈服喎，个男朋友呢就同佢讲女朋友呀，不如呢你每个月俾300蚊我嘛。 哎真係。 係啦。 Auntie 收到300蚊呀，点呀你当我係乜嘢呀？ 係啦。 300蚊咪仲衰。 係啦。 係咪 咁啊而佢。 买餐餸都唔够啦。 係呀係呀。咁我都系上嚟两日啫， 好平啊！你估你而家食啲嘢？ 我一个礼拜上嚟两日啫，阴公啦！ 俾又死，唔俾又死。 系啦，咁所以咧，佢话而家个结论系咩咧？就系佢唔想同佢妈妈一齐住。佢就话啦：，喂，如果要结婚咧，不如我哋自己有楼先啦。如果冇嘅话，要同你一齐住，咁即系受好多气嘅。咁点知咧？ 佢男朋友唔肯。 佢男朋友唔肯之余咧，仲有个错误解读。佢认为咧就系话。 你是港女，冇楼唔同我结婚。 系， 佢话佢而家企咗喺度啦。咁你有咩意见可以俾到呢对小情人啊？ 不过女仔好似话都有 offer 佢嘅，即系话咩咧？佢好似都话佢爹哋妈咪咧，即系个女仔嘅爹哋妈咪都话可以帮手俾首期嘅。 系系系。 不过就系话 咁你都要有楼先结婚啦。 我知，我嘅意思即系话佢可以有屋企有帮助佢，有副干去上车。 系。 不过个男仔好似唔 系 好中意。 系啦。 系啦，咁所以就拒绝咗佢。 系啦， 系啦， 你会觉得佢哋嘅系咪真系嗰个传统价值观出咗问题咧？ 咁即系佢其实系个男仔都好锡佢阿妈 咯。咁而家一定系嘅。 系啦，即系佢阿妈话乜就乜咯。 系啦， 咁 但系你觉得佢阿妈嘅呢一种传统观念，你觉得边一样系最难顶嘅咧？洗碗啦、 啊，洗碗都唔难顶，我觉得即系好老实，一两即系你一个礼拜上去一两次。 系啦，系啦。 咁就算个未来奶奶唔叫到，你自己都即系识做啦。呢啲系咪样样都做齐，咪揞住把口咯，叫所谓咁咪唔会等人哋有口实咯，系咪？读书嗰啲嘢会好个人嘅、啊，啱啱先？咁佢中意进修，你阻唔到佢噶，唔通佢结婚之后就？尽责唔准出门口啊，唔准读书啊，咁样咩？ 系啦， 系咪？ 同埋咧，如果你我哋好认真， 中意自己供自己读书，咪唔俾啊？ 系啊，同埋如果我哋好认真咧，嗱，毕竟我哋年纪有翻咁上下啦，你见过嘅事已经多咗咧、你会唔会都可以用你嘅经验话俾我哋啲听众听？其实而家呢个时代咧，仲有冇话女仔读书？冇乜用啊，定系女仔读书系会有用、啊？ 其实又系人读书都有用嘅，唔好讲啊男人。 系啦系啦， 啱啱先嘅曾子豪。 系啦， 系咪读书系你一世知识，系你一世武器嚟噶嘛？ 但系咁具体有咩用啊？ 喂，点解冇用啊？自己个人嘅修养，跟住你可能系转工啊等等嗰啲啦，创业咧。点解冇用啊？ 哎呀，老细都唔系睇你个学历噶啦，佢睇你个样噶啫嘛，会唔会系咁啊？ 天王所训练型可能系啫。 系啦， 即系其他工种你咁嘅竞争咁激烈，系咪先？ 我明点解，不过 点解你会明？ 因为咧，可能佢个嗱，佢话明系传统思维啊嘛。 佢想佢个仔个老婆系对佢千依百顺，跟住然之后喺屋企里边就即系系专注服务。 唔系，我觉得咧，嗰个传统嘅思维咧，嗰个套餐系咁样嘅。佢已經講咗要生仔啦嘛， 讀書， 讀書啦，唔係讀書啦， 生仔啦，係啦。 咁嗱，如果佢咁傳統咧， 唔好打死條工啦，係啦。 如果佢咁傳統咧，我相信咧，佢個家庭其中一個諗法可能就話：你唔係諗住工人湊啊嘛？你自己阿媽嚟嘅噃，你要睇住嘅噃， 傳宗接代咯。佢已經有個特定嘅角色留俾佢噶啦。 你生咗仔啦，佢可能仲會要求個媽咧。要多啲留屋企啦，咁、然后佢嗰个套餐嘅重点就係话、你都要留屋企，都唔做嘢㗎啦，你读咁多书做嘛。 咁呢个系奶奶嘅，即係个未来奶奶自己个人嘅諗法啫，嘅意愿啫。 我估呢佢嗰个套餐应该系 咁嘅脉络， 咁样嚟嘅。係啦，即係可能佢会觉得嘿你去到最尾结婚生仔。 你咪又系 臭仔臭細路结婚生仔臭細路。佢读到博士都冇用㗎、你都冲奶㗎嘛你返到屋企。 咁喂一个博士嘅妈妈。 博士冲奶㗎啦。博爱就好咯，我唔要你博士嘅话真系。 博士冲礼 系啊， 都唔同噶，系咪啊？ 但最惨嘅就系、 是、你可以教好好嘅知识，教个孙嘅系咪啊？ 系噶嗱，可能佢个奶奶就会觉得教细路咧唔使去到博士嘅， 咁咪传统咯。 我就觉得咧， 谂法系咪？ 其实某方面咧，佢又唔传统喎。 唔系咯。 一啲都唔传统， 我觉得系咩？仲有一个阴谋论喺后面添啊！就系、是、因为你咁样会叻过我个仔啊，到时 可能 你就哼哼起飞脚啦、 但你觉得咧学历嘅差异又真系会唔会变成男女相处嘅问题呢？ 可能系，可能系咯。咁但系都要。即系你要懂得欣赏对方先得噶嘛，嗱，好似我系啦，嗰阵时李光耀都讲啦，佢喺回忆录里面有写噶嘛，佢个太太咧系读书叻过佢嘅，考第一嘅，但系佢咧佢自己会识咁谂咯，佢里面本书写话系啊，佢考第一系叻过我，但系咧佢系臣服喺我嘅手下，系咪？ 我 feel 到有条边， 成为我嘅太太啊，即系佢调翻转头咁谂，而咪觉得。唉，系咯，佢叻过我，唉，我点都就追唔上我太太噶啦。佢读书咁劲啊，牛津又第一，我又比唔上佢啊，即系攀高攀唔起佢啦。咁样你咪变得好自卑咯。但系调翻转头咁谂，你咪觉得自己好似你可能觉得系自大啦，又或者就系自己嘅幻想。咁咪咁谂咪 欣賞對方之餘，又覺得自己可以即係落到台咯，或者有個台下台階咯，啱啱先？咁、 啊、 但好似你頭先講嗰個例子，咁可能嗰個奶奶真係有傳統咁樣嘅諗法， 太極端咯。 係啦，包括哎呀，你叻過我仔，我仔又唔高興唔開心噶啦，你點可以叻過佢啊？你梗係喺佢之下噶啦。 但如果佢奶奶咧轉咗呢個方法咧，我頭先咪話咧，佢傳統又得，其實佢呢個諗法一啲都唔傳統都得嘅，因為而家興咩咧？主黑白格啊，大学都冇毕业噶，标机咋？读咗唔知 Year One 就退学啦。呢、這个时代啊，读咁多书，唔系，读咁多书冇用。其实如果阿奶奶用呢个方法咧，哇，你突然间又唔知点驳佢，系、哦，佢又唔系真系讲紧女仔读唔读书，佢同你讲话新抱读咁多书冇用噶，就系你嗰啲 IT 创科大巨擘。边系读咁多书嘅啫？你读咁多书又累死自己添啊！咁样，哇！你即刻唔敢搏唔到啊！嗰啲巨擘真系全部都冇大学毕业，但 系 赚好多钱嘅、啊。 系但系人哋起码都有读过一两年、 啊。唔系佢而家咪就叫你咯，阿嫂啊，家嫂唔使再读咩 MBA 啦，大学毕业咪得咯，已经。 得一个嘅啫，标机都系一个啫噃。 系啊， 咁咪系咯。 咁你 都要一个成功啫嘛，但大部分嘅人都要经过努力同埋要有知识噶嘛，啱啱先？ 你阿妈我嗰个年代，成哥咪我哋嘅例子咯。 系啊， 成哥 咪就得一个咯 ，Auntie。 系啊，但系成哥唔读大学，但系佢起大学咧。 哦，咁啊系啊。 佢系起大学嗰个嚟噶，真系。 佢系犀利一啲嘅。 系啊，所以咧，呢、這个古仔都有啲经典啊。 你觉得佢竟然咁样 系 唔传统噶？ 我都觉得无论传唔传统都好，我谂佢哋应该好难系团聚咯，好难啊！真系 我哋深深都祝福佢哋啦， 系啊系啊， 过自己嘅生活，行自己嘅路啦，系嘛，咁先至会开心噶嘛，得到幸福可以。 你偶尔也牵挂吗？甜蜜过的那最后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实况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他身份该早撇下，而除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你说现实太可怕，仍能抱实你吗？做好尽筹码，今生无权共度吗？承诺也有真假，即管当我说反话。现况不需惊诧，憧憬早便退换败瓦。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而除吧，爱护你别使有花。烹了大家，仍然系犯禁吗？恳请封锁我，无用痛吗？将我遗下。 不想多夸你，情愿退下，挨苦孤寡，不逼你会话，再会你已是前度碎破，潇洒应该吗？怎可承认我美化？好好期待你出嫁。 红军的新歌叫做《你幸福吗》，要幸福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很多时候真的是一家人的事的，好像你刚才讲的故事一样，是一个香港的女仔遇到一个未来奶奶那种传统的想法、台湾有个女仔大家一起分享，都讲到有些、奶奶一些奇怪的一些想法，都令到他们生活上面 都挺麻烦的，那些拗撬都很多、譬如说有一个女仔，她就说她的奶奶的奇怪的迷信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说不准吃牛肉，女仔 不准吃牛肉， 对，不知道是否跟拜神有关、女仔就不准吃猪脚，小路仔又不准吃凤爪，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懂解这些，又亦都说不准穿黑色衣服，是的，是的，如果讲到抱孙的话，因为公公就属老虎的，就不能够抱就未满一岁的孙，这个我真的不懂，这些是的，还有就结婚未满四个月就不可以进新房， 什么话几耐话 结婚不够四个月啊， 哦，不够四个 月，那他们分哪里啊， 唔够四个月唔准入新房，瞓厅啊？ 系咯， 系 瞓酒店啊？ 即系会唔会仲系嗰啲冇理由啊？都结咗婚噶啦， 系咯， 不过迷信嘅嘢就系咁噶啦，迷信嘅就咁啦。 咁 啊， 有啲又话屋企咩咧？咁譬如摆啲饰物，摆啲花啊咁样啦，咁样佢话试过咧喺屋企摆啲干花，满天星啊咁样啦吓，又唔舍得掉啦，当然系吓。即是自己喜欢的人送给他，那奶奶即是他的仔送给他、那奶奶见到就说不准摆干花， 哦，这些会啊， 是啊， 有一些老人家呢、 啊、 即是你与其说他迷信呢，你可以说他讲彩头咯、即是讲意头、啊、哎呀这些不好啊，这样 不吉利啊，死了的东西啊， 是啊，是啊， 是啊，不吉利啊，跟我掉了他啊，这样啊，有呢啲啊，咁啊當然啊，又話貓毛唔好啊，咁樣跟住亦都話 貓毛 係啊，即係屋企養貓啊，有毛啊，係啊，啲貓毛會導致廢牙喎，係啊，叫佢唔好養只貓喎， 係 有啲奶奶咁，跟住然之後咧，亦都講 哇，咁你而家睇下啲疫情之下。有些人都咧无端端就弃养啲猫都有噶，系啊， 有系啲宠物啊嘛，又话传染啊嘛，跟住然之后咧就话屋企有个书柜，佢话房里边嘅床脚有个书柜， 系 咁里面摆满咗老公嗰啲模型车，咁啊奶奶咧就话啦，喂唔得啊唔得啊，啲车唔可以对住床头啊，咁样系唔好嘅，咁样好啊个仔嗰啲你咪掉鬼咗佢咯，唔通你咁样咩？ 会唔会咧？佢系因为谂起。大家买楼呢成日都话你打开道门打个窗，如果对住条大马路呢，啲车喺你前面好似腰带咁样穿过呢，睇风水有啲人咁讲㗎 嘛。 係好得意喎，你嗰阵时有冇听过佢哋逻辑系点样㗎？佢话呢如果条马路呢系同你个窗呢平衡咁样打横咳嘅。佢话呢就唔知就冇嘢。即系话咧，呢啲叫做咧腰带还前咁样咧， 咁即系 佢就即系 好嘅系咪啊？ 好嘅，但系佢话如果你条大马路咧系对住你笔直咁样向前斜出去嘅话咧，就代表啲财走晒啦， 系啊， 系啦，有啲咁嘅又或者啲运咧就 我净系识呢啲就咩打开大门口，如果对晒啲房门又话唔好漏财啊，跟住然之后只窗又烂跌出噶啦咁样。 好笑，所以嗰阵时我记得睇过啲经纪介绍咧，我话点解咧有啲你又话打开窗门咧见到有马路咧就好嘅。有啲你话唔好咁样咧，我开头仲以为即系你 系 咪为咗想 sell 嘢咧？但佢又即系佢又解得通 嘅。嗰啲唔系又要夹埋自己嘅咩？ 咁可能 系咪都唔 再高级啲啦？真系系啊。 咁唔知系咪佢奶奶信呢啲咧？咁跟住然之后咧，就有啲老人家咧就话见到个孙咧成日都拎。 用手攞嘢食嘅，即係就咁擺隻手入口攞嘢食，跟住話你屋企係咪都係咁樣嘅？成日都係用手拎嘢食嘅，跟住見到個孫咧行路咧，好似只腳揸唔掂地咧，就話：哎呀，行路唔好咁樣啊，唔好噶咁樣。 我覺得攞筷子嗰個得意啲喎。 攞筷子嗰、那個係啦，喂嘢食俾佢。 佢話有個歲半嘅細佬，總之就話咧嚴禁咧攞筷子嚟喂佢。咁原因係乜嘢呢？啲人就以為係咪因為驚危險啊，即係驚筷子篤親？點知佢話唔係喎，佢話用筷子食嘢咧，可能咁細個嚇，一歲半，佢話個牙齒會唔整齊嘅。 牙齒會唔整齊？個筷子撩到啲牙。 我懷疑係咪因為如果你筷子夾啦，佢有機會咬到個筷子啦。咁一歲半嘅人仔咧，可能啲牙就即係生得唔～ 未 出齐啦，咁就惊咬到岩岩残残啦。咁如果匙羹就唔同啦，匙羹咧就平噶嘛，个面、你一咬落去，你唔会咬到有凸起嘅圆柱状噶嘛。咁、你个匙羹含，咁就成含含晒落去咯。 但系你个匙羹一攞翻出嚟嘅时候，又会唔会整到啲牙，令到佢哨咗出嚟咧？ 阿家嫂啊，你家咁系咩意思啊？即系我孙唔使食嘢啦， 仔细系咯，我就系谂。唔使喂佢食嘢咯，如果系咁样。 佢饮奶嗰阵时候，我都叫佢小心啲噶。 一定啦。 你唔好令到你个奶樽令到佢疼奶。 唔好买咁大个奶樽啊嘛，系咪啊？ 哦，好啊，家属你自己本身都唔系啊，都唔系多噶啦。 食嘢啦，搞乜多嘢？ 唔系我意思，你都唔多时间喺屋企食饭啊。 系啊，麻烦你啦，咁就要啊，奶奶多多睇住啊，知唔知啊？ 我夜晚系会睇住你两个噶。 知啊， 我有闭路电视。 打造巩固堡垒，为着爱望，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繁忙，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为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唱唱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数都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游说赡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真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 童话都要会重回返现实啦，所以真係啊， 我哋又就嚟结束今日节目啦。 係啊，李克勤嘅吉林童话係 啊， 差唔多去到四点钟喇。 係啊，可能呢个星期呢香港发生有好多变化好大嘅事，所以我哋咧而家每次都会提醒大家坐稳啦， 系啊， 听实节目啊， 啱啊，喂，今日好似有差唔多70宗嘅个案， 系啊，保持住 系啦， 安全健康， 冇错，呢个最紧要，我哋下个礼拜见啦， 拜拜， 拜拜。